Hello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宝菲，宝贝的宝，王菲的菲，欢迎来到我有一杯咖啡，你有什么故事的节目。我有一杯咖啡，你有什么故事的节目啊？其实是宝菲的职业，咖啡杯测试所发想的。咖啡杯测试是什么呢？咖啡杯测试它其实下一集会讲到。那在这个节目中啊，我每一集都会分享几则故事，分享完后，身为咖啡杯测试的宝菲会帮故事的主人搭配一杯属于他适合的咖啡，在这个故事里面搭配他的味觉上的记忆，更能体现我们的人生的各种滋味。那么第一集我会先介绍我自己，我是怎么一路走过这个经验中，走到现在这个杯测试的职位呢？其实故事有点长，要从我学生时代开始说起。15岁开始啊，进入职场的宝菲，其实我呢，国中毕业之后就很想要出来工作。很多人都以为，哦，我是不是家境不好，还是家里需要钱？其实相反的是，天生的个性就不喜欢伸手索取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处女座的关系，所以感觉靠自己比较踏实。还记得当时我在夜市打工，夜市打工的时候啊，其实那时候就是端端盘子、洗洗碗，听起来很像童工对吧？所以果不其然的，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店里因为我而被检举了。当时候啊，我真的超怕，因为未成年打工被惹上麻烦，然后还好啊，那时候的老板跟老板娘很愿意帮我，所以我们合演了一场戏，就是我是假装在家里帮忙的孩子，还好当时有躲过这一劫。说真的，好孩子千万不要学我，我真的很想赚钱，早点体验赚钱的滋味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但是我真的也是很幸运的遇到了好人，这样子算是老天眷顾吧。但刚刚也说到，因为国中毕业去打工，所以其实那时候考上了一间台北很厉害的美工学校。大家都知道，读这样的学校，其实一个学期的学费很高，而且啊，加上美工科哦，它还需要一些耗材的费用，所以基本上啊，一学期是7-8万跑不掉的，真的。还好当时有打工的关系，打工的钱妈妈帮我存了下来，所以啊，久而久之，我就开始思考，诶，这一些真的是我要的吗？自己念这所学校，真的要这样走下去吗？可是努力打工的钱，还是把钱存下来去缴学费了。不过我要的是什么呢？在这样产生自我怀疑的情况之下，我开始跟家里讨论，可不可以先休学一段时间啊？等我沉淀完之后再来考虑学习的事。我这样子跟妈妈说。所以后来啊，发生了一些事，我离开了台北，我就开始啊，离开复兴美工的学校后，换个环境，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其实步调很快，压力也蛮大的，所以换一个环境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心境其实是非常大的改变。当时也还好，家人很开明，因为没有特别的去阻拦我，所以啊，就让我放手的去闯闯看这个学生的时期。其实现在想起来就觉得，我的爸妈是不是太放心我了？其实在台中之后，我发现没有人认识我，所以在那里的生活很自在，没有人可以去定义我是谁。但也许是换了地方，所以在心情上啊，心理各方面都觉得很自在很好。直到有一天，就是在台中接到一个噩耗，就是我非常的自责，就是我的爷爷去世了。就在爷爷去世之后，我回想到我离开了台北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所以我在那边生活很自在，所以那时候爷爷去世就提醒了我是时候该回家了。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，我发现啊，其实家才是永远的避风港。因为回到台北后，我就开始打算好好的陪伴家人，以及完成我的学业。回台北后，我 我发现既然打工都是做餐饮业，那我不如读餐饮科吧。所以呀，就在外面的环境这样子工作的过程中，我学习到了服务业的各种美感，那也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很多的技能，包含从内场的料理开始，一路到外场，或者是中餐、西餐、吧台，包含了甜点、咖啡，通通都有。只是当时候我被咖啡的味道还有它的技术给吸引了，尤其当时很着迷的我印象是拉花。在拉花的时候，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亲手做出的一杯图案，就觉得哇，心中的满足感跟成就感就非常的大。也许是因为图案可以满足有时候做事无法得到的一种成就感，所以当我如果图案拉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那种挑战感会让我想要一直持续下去。于是我就上网去看一些影片，看看大师们他们是怎么拉花的。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咖啡豆的香气让我觉得特别的好奇，为什么每一种豆子都有不同的咖啡。因为每一种产区的咖啡豆啊，它都会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、气候的关系以及海拔的温度的一些差异而产生不同的风味。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啊，就是手冲刚兴起的时候，其实资讯都蛮少的。那还好有一个很热心的朋友，他邀请到我的店里，所以因缘际会的学到了手冲这个技术。当我在学习手冲的过程中啊，朋友正在冲给我看，他仔细的讲解跟我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的时候，我就无知的拿出了我的手机想要记录这一切。结果啊，老板娘她突然一脸愤怒的从后场走到了前场。哇，当时我其实有点吓到，因为她快速的移动之下，高举她的双手把我的手机啪的拨了下来。其实我当下真的很错愕，而且蛮傻眼的。在那几秒钟的时间，其实空气真的是一片宁静，因为我对我的朋友也很不好意思。然后事后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思考了这一个过程，我发现其实店家他也没有错，因为毕竟在当下资讯不发达的情形，在手冲咖啡这个休闲里面，大家都是很努力的过来人，每一个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跟经验去学习而来的。当然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的教你任何知识，因为这样子让我有了一个念头，就是想要以分享的角度去分享咖啡，所以我就开始踏入了杯测师这个角色。所以因为这些奇妙的因素，让我一头栽进这个咖啡的产业里，而且一栽就是9年的时间哦。所以这算是兴趣和专业的结合吗？所以宝飞如何踏进这个产业里面的故事，我对于这个青少年时期的宝飞的自己来说，其实我的经验就像是一杯日晒处理法的咖啡，那也可以算是在非洲伊索比亚的咖啡豆一样。因为啊，非洲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温度很高，然后那个干旱也很严重的地方，那在那边要种植咖啡豆其实是一个很艰苦非常困难，而且一年四季的那个干旱期跟雨季的比例来说啊，其实雨季时间非常的短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这一杯日晒的伊索比亚咖啡一样，就是先苦后甘。那因为伊索比亚的咖啡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产区，那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在 耶加雪夫里面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丛林里的产区，因为它是一个从古至今孕育很久的一个咖啡，它的味道啊，在前段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气，然后在中段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明亮的酸质，又在后段的时候会带一点余韵缭绕的甜感。在这样子酸苦的过程中，它就是一杯饱满而且非常的令人回味无穷的咖啡。所以今天第一集的节目内容，如果你们还想要听什么故事，欢迎留言给我哦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上搜寻 Barista 宝菲，欢迎你们分享自己的故事给我，宝菲这边会为你搭配专属于你的特调咖啡哦，属于你的咖啡记忆。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咯，我是宝菲，拜拜。